台今朝早录得嘅最低气温 10.8 度，系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封路啦。为咗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今日警方仍然都系会视乎情况分阶段喺大埔太和路、吐露港公路、林锦公路同埋林村一带咧实施交通管制、改道同埋封路嘅措施。咁另外咧，吐露港公路相应路段最高时速限制亦都会调整噶。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嘅标志。咁另外咧，现时咧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林村一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那边亦都是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过咗风力楼。在新界区方面，现时元朗市区一带包括是朗日路、教育路、合益路和大棠路一带都是车多挤塞。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喺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雀有门就梗系铺铺有糊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欧就祝咁多位箭对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ICO 区议费系咪咁好？啲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区议费，并冇实体信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新一年唔好谂啲旧桃花啦。 没有身份，妒忌是我得救着你，明白珍惜跟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 Cuba 话佢系初恋，而家系医生嚟嘅，觉得抌心口就讲笑嘅，反而谂起自己原来曾经唔识珍惜啦，做得唔够好，今次就希望将呢一份自责放喺作品当中。作曲胡鸿钧、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 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 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胡鸿钧《没身份妒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台陪你度新岁，恭喜发财！ 风骚快活人要派利是， 1773888够唔够啊？ 系咪讲句恭喜发财就攞到噶啦？ 梗系唔系啦，你要讲埋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咁系咪即系喺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期间打电话嚟1773888讲句恭喜发财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间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风骚快活人。 RTHK。 骚动烟雾 好似今日嘅骚动音乐啦，咁啊，每一年咧，我自己都会喺个节目入边咧，就系 recap， 就系过去一年啊，我自己最喜欢嘅十首嘅派台作品。不如就今日趁呢个系年初四嘅日子，拣一拣呢十首嘅作品啦，由呢位歌手开始，佢嘅名字叫做 Serenity 天雷。算是非常之多產的，推出了邪童搖呢張的專輯啦，然之後 GTV 有他們自己的 project 啦，但是在年中的時候有這首的派台的 single 的，突然之間有一天他就說、哎、我有兩首的新歌啦，這首就是其中一首。對於我來說邪童搖算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聆聽的歷程來的，但如果要我選呢，我是比較喜歡他這一種有少少凄美的感覺的一種作品。今次他就找有跟 Olivia Kong 一起合寫的這首 single， 都是有點哀愁的啦。第一首今年我喜歡的在回顧裡面選來的有 Serenity 這一首 single， 作品的名稱叫做天雷。 走急星星撞马 刻平淡，只为了讲，没有道理怎么讲，但求顺畅都忙，没废话那种吵架，若无言没语，未免失望，粒粒字没意思不相干。就如情史有时为求情调怒放，争锋顶嘴杀野求豪壮，最怕斗枪出可抗，是你好吗？像哲学家高深难，最怕吃够了全部能抵得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有斗胆消化， 只想听到你好吗？念你， 想你，远含悲狂，你永有空，没内容好。潮骚浮去，窥视情话是占很忙，最虚讨好处处问题了，最怕有意思想讲，是你好吗？像哲学家高深吗？ 最怕 吃够了全部能抵得不好吗？口口声声憎你谁有斗胆消化，那么拖就没意义吗？无谓谓便是废话吗？废话要你问你好吗？闲时想我吗？时时想我吗？是越快越醒话，你我协奏多风马哦，只能与敲声那像夜来问莫花。是你好好吗？像哲学家 高深吗？最怕 吃够了唇部能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憎你谁又斗胆笑话？正朝马无言更害怕。 第二首 Juno 今日有谢安琪。作品的名称叫做废话。揀呢首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它的 wow factor 太厉害了。真的可以说是叫颠覆了合唱歌那一种的玩法的。填词有林夕，作曲有阿伯，编曲方面有阿伯 Perry Lau 加上有 Gerald， 监制有 Juno 加上有 Gerald。 来到第三首，他是属于2019年的男新人，都挺全能的，因为他可以自己做曲、词、编等等。本来有他第二首的派台的 single， 他的名字叫做林聪。呢首歌都有一个好大嘅 wow factor， 因为咧好耐冇试过喺广东嘅乐坛入边咧听到一首歌咧系够胆用58秒嘅 intro 噶啦。记住佢嘅名字咧，佢嘅名字叫做林聪，作品名称叫做《若只如初见》。 自己未够自觉，爱你更多，迷失。 近几年系有好多讲成长嘅题材啦，佢哋嘅处理通常喺个编曲上面都系比较热血啊等等嗰种嘅风格嘅，但呢首歌用咗另一个方法去包装成长呢一种嘅题材。林聪自己作曲填词嘅呢首嘅作品《若只如初见》，同埋我感觉系几 current 嘅，即系可系而家呢个年代嘅音乐嚟嘅。要讲到 current 咧，呢首歌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方浩文《人话》。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要。穿过又已经叫放弃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黑到已肥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望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要联络中，经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最重要是过程，缺乏真理， 靠左面，全部有意境叫破碎。 一连两首嘅作品咧，都系打开咗广东歌嗰种快歌嗰种嘅想象嘅，又或者就系打开咗就系广东歌同电子音乐咧嗰种 crossover 嘅可能性。 Talk to me。 你听的这首歌是 clean version 嚟嘅，喺一啲网上一啲 streaming platform 入边咧，有一个唔系 clean 嘅 version。喺特半之前咧，揾嚟有另一首作品，佢嘅叻嘅地方就系佢可以唔使做一个 clean version 咧，都能够令到你谂起，咦，我想讲系乜嘢字嚟嘅咧？揾嚟有香港呢度嘅乐队，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Blaster， 好善用一啲 sound effect 嘅。一首嘅作品，下气何气？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grab it and bump up， 哦耶！阿希何希，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阿希何希，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内容。 Oh, hey.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四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旅游业界一批代表到沙田车公庙求签祈福，希望新型肺炎疫情尽快结束。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若果政府因应疫情扩散而需要封关，旅游业界会支持和理解有关决定。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副主席黄志伟说，受社会事件和疫情影响，旅游业界损失惨重。他以自己的旅行社为例，一月份由东南亚国家出发到香港的22个旅行团取消至只是剩下5个团，二月份更加是全数取消，损失近40万。他说疫情预计五月才会开始消退，农历新年之后旅行社可能面临结业潮，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力度制止疫情，并资助旅行业界渡过寒冬。香港的股票、期货和衍生工具市场经过新春假期之后，明日将会如常恢复交易。因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香港的最新情况，财政司司长朝早和金融监管机构和港交所会面，听取金融机构预备明日开市的预备和应变工作，以及相关的协调。财政司司长呼吁各金融机构在可行情况下作出员工翻工的特别安排，齐心协力减低疫情在社区扩散的风险。深圳湾口岸发现怀疑是炸弹的可疑物品，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上午11点多有人报案，说在深圳湾口岸公厕外的一个垃圾桶发现可疑物品，事前在即时通讯程式 Telegram 的一个频道声称在非铁路连接的口岸会有第一个炸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北京，同中方商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说，注意到有国家提出希望撤侨，世卫不主张这样做，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保持镇定，没必要过度反应。谭德赛又说，世卫对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希望和中方加强合作，愿意根据中方的需要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王毅说，世卫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评价并充分肯定中方为抗击疫情采取的一系列有力举措，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他强调中方完全有能力、有信心，亦都有资源早日战胜这场疫情。王毅又说，中方亦都愿意继续本住公开透明态度，和国际社会尤其是世卫加强合作，为国际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努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呢暂时畅顺。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碧华阁。喺新界区方面呢，元朗市区一带包括系朗日路、青山公路元朗段、教育路、合益路同埋大唐路一带呢都系车多挤塞㗎，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元朗一带。咁另外咧，現時林錦公路交匯處同埋大埔公路大窩段一帶亦都係車多繁忙噶。想去林村許願樹嘅朋友咧，請你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咧，而家亦都有專營巴士服務噶，直到2月9號，九巴提供特別路線63R 來往大埔墟站至到林村許願樹。直到今日下午4點 ,63R 線仍然都是會途經廣福村。另外 64K 線亦都會按需求加強來往錦上路站至到林村許願樹的服務，乘客亦都請你特別留意。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

呢首歌俾到一啲嘅支持俾到你嘅，有啲歌咧就可能提醒到你就系、是、唔好忘记你嗰种嘅初心或者信念啦。我哋有林义文呢一首今年嘅作品叫做《最后的信仰》，而另外有一啲歌咧就提醒翻你，就系有啲人其实你仲系未能够忘记嘅。今年嘅三月啦，喺推出咗佢呢一张嘅怀念嘅 EP， 佢自己作曲啦，揾嚟有郭启华填词，编曲监制都系有佢加埋蔡德才、卢海彤、光。 拍一张新的照片，而照片中你那样愤怒，眼神疲倦带忧伤。小小的一双耳朵，能听得到那血脉震动，有时宁静似深海。无浪有风，狂乱也汹涌，双手膜拜着你的侧脸， 不断重复就是一起，或者今年有很多作品触动到你，就是一起行下去。而这首歌就是讲就是跟你身边那个人一起行下去，行到最尽处的时候总会见到有光的。找你有卢海彤这一首光。来到跟住这一首就可能提醒你，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忘记的呢？可能就因为你太过忙碌，冇乜时间去到好好咁去记住。好喜爱嘅呢首作品， 公石良加埋有岑灵仪。5:59 PM。 世界招牌马十会有什么？沉默的抑压，莫非70、80也要奔波？痛苦中挣扎，只可以工作，工作，没有记忆，只得价值。工作，工作，就是未满足。 好啱 loop 嘅呢首嘅作品，改呢个嘅歌名就系因为佢觉得六点你就收工啦，所以佢想记录住就系你放工前嗰一分钟就系5:59，俾你尝到少少嗰种自由嘅空气啊！嚟到最后呢一首啦，都要揾人同你分享下呢个自由嘅空气嘅。今年佢哋有一个几有趣嘅 project 叫做 Timeline 啦，就系用咗50到90年代嘅曲风咧去到做佢哋嘅几首嘅作品。有80年代感觉嘅 DJ 2084， 清扫音机，伟大的穿梭机，在某刻写入韵上，无非为我在宣布，人类不该多强。当天你在哪处？当天我共寂寞。相处那未来在下雨，但雨中有预言说，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甜蜜，再走到100岁那知轻长谈，用几代本物再拼一点东方时间。

是以思念开始。年尾的时候，魏如萱推出了这一张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近乎是零负评的一张专辑。这首歌揀嚟呢一首，嗰、那个名称叫做《彼国所在》，是一首台语的作品。所在其实是台语来的，意思就是在哪个地方，指的就是天堂，也都用四种语言送给他生命当中已经失去了的四位很重要的人，而当中广东话的部分就是送给卢海彤的。见到很多香港的一些乐评都忍不住将这首歌摆在自己的推荐名单当中的，所以可以好睇得出啦，魏如萱娃娃喺创作能力上嘅风采啊！跟住咧都系有一张近乎系零负评嘅专辑嚟噶啦，佢哋系一对台湾嘅独立乐队，叫做告五人。之前咧喺网络一啲音乐串流平台上得到好好嘅回响，之后成为咗啦好多音乐节嘅常客。有机会退出自己的专辑，而这一首歌呢是阿琼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名称叫做《爱人错过》，讲的是不想相遇某人。 你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 对的独立乐团是一男一女双主音的组成。 斷重複嘅，而呢一種都係佢哋音樂嘅風格嚟嘅。所以咧，好多樂評都會笑稱佢哋係洗腦歌啦，就呢個旋律會不斷咁樣重複。但係我覺得好難得嘅係咧，不斷重複嘅情況底下，你有冇覺得佢哋煩嘅喎？有。另外咧，就係歌詞當中嘅幽默感，都係好多人好中意佢哋嘅一個原因嚟嘅。全部都是自己乐队的成员负责，简直有告五人的作品《爱人错过》，只有两组都是新人的单位来的。 一步步往前走，不再给自己抽出的借口，你融化了我，在你面前我只能举起双手，也是让我擦擦擦身而过，但你的视若无睹将我刺透。于是我放慢动作，撩起长发塞进耳后，还是等不到你一个回眸。在踉跄之后，我对我自己微笑。 歌手只在 感情的可笑，只在你面前让我变得很不像。 再给你九秒钟的时间，让你笑容如何？当到数一的时候，我说你真心给我，而摘下双眼的我，我用手的香留久，怎奈我又割下双唇而咬你恨我够。 七八九，也许我只想找到 佢叫做余佩珍。揀你呢首歌曲名称叫做揽情歌手，自己负责曲词部分，是一个演员出身的新人嚟嘅，咁但系个创作力咧，我觉得系好惊人嘅。之后呢一位女歌手咧，佢应该系话2019年大家最期待嘅女新人嚟嘅，咁的而且确都有好好嘅成绩推出。 就多生日 night， 不想和你 say goodnight。就多生日 night， 要让我心跳加快。就多生日 night， 你的心也会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朵多半的梦境分不清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都需要等待叫好。 1,2,3,4,5,6,7,8,9 一点都不奇怪。 Why？ Tracy 爱兜风遛狗，炫耀他的行头。 2，Linda 是他小喽啰，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3，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4，B&J 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6，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 7，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只好去买大脚桶啊啊。 8，Lisa 有一点拉撒，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9，Janet 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 就多生日 night， 知道生活很无奈，人生不吃喝喝饮料就能爽快。就多生日 night， 胶原蛋白已不在。 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 night。1, 2, 3, 4, 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 night。 佢系九 M 八八，系一个好瞩目嘅乐坛新人嚟嘅。推出呢一张专辑《平庸之上》拣嚟作品《九头新日》内，自己负责曲词嘅部分，揾嚟有黄轩帮手做编曲监制。以呢一首歌讲出女仔嘅嗰种烦恼，用咗芭比公仔去代表有唔同嘅一啲嘅烦恼，但其实都是讲得好重的内容啊。跟住揀嚟有内地女歌手袁亚维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亏不欠》，我觉得是一种将欧美的那种音乐氛围演绎得非常之好的内地女歌手。 咖啡越喝越淡，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 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不是不愿意，是骗不了你，我一样在恨我自己。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即将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是时候有必要落实封关措施，认为现时封关仍然不迟，可以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何柏良说，封关是阻截病毒经人流蔓延，货流可以不受影响，又形容封关是一剂重药，使用之后不会无痛，社会需要考虑封关措施的范围。他又说，提出封关的是因为2003年 SARS 的时候，一个病人在酒店住一晚，就将病毒传给16个人，并引致威尔斯医院和淘大花园爆发个案，大批医护人员染病，强调不希望历史重演。为尽量减低疫情在社区扩散的风险，政府宣布，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政府雇员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无需返回写字楼办公，而是留在屋企工作。政府又呼吁雇主考虑安排员工在家工作。政府发言人表示，机构可以按运行需要就雇员的工作安排作出弹性处理，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的服务之外，雇主可以考虑安排雇员无需返回工作地点办公，而是留在屋企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北京，与中方商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表示，注意到有国家提出希望撤侨，世卫不主张这样做，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应该保持镇定，没有必要过度反应。谭德赛又说，世卫对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愿意根据中方的需要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王毅表示，世卫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评价并充分肯定中方为抗击疫情采取的一系列有力举措，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他强调，中方完全有能力、有信心，也有资源早日战胜这一场疫情。王毅又说，中方亦都愿意继续本住公开透明态度，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世卫加强合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努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为咗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今日警方咧仍然都系会视乎情况分阶段喺大埔嘅太和路、吐露港公路、林锦公路同埋林村一带实施交通管制、改道同埋封路措施。吐露港公路相应路段嘅最高时速限制亦都会调整噶。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嘅标志。咁现时啦，林锦公路交汇处同埋大埔公路大窝段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狮隧口；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市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同埋大望仔路近环岗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说自己似熟，所以还是少年。 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周华健话一路都以为自己是早熟的，但系听翻从前好多乐迷眼中的金曲，先惊觉自己原来好长的时间都仲系好清洁。现在的他希望将真正的历练透过音乐分享。 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 作曲编曲王允仁，填词有王庭，监制系王允仁、周华健。 少年

麻痹你的习惯的纷扰。 等你茄子蛋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呢首作品，而当中嘅一句歌词，我们以后要结婚咧，都成为咗呢一张专辑嘅名字。而成张专辑咧，真系非常之地嘅，去讲咗一啲男仔啊成长时候面对一啲嘅恐惧咧。 你也是这样吗？ 而呢一首歌讲嘅系结婚嘅恐惧。因为曲词同埋佢哋嘅主音麦宾啦，就面对紧30岁呢个关卡嘅，所以就有咗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之后拣嚟嘅呢一首作品咧，都同30岁嘅恐惧有关。喺内地据闻系唱哭咗好多人噶吓。 他挤在人潮之间孤单，地铁外买了两个饭团，到了。约定奢侈连茶叶蛋也算，对未来不是毫无打算，但投资总是搭配小赚，想起女友快分手近，两个人一盒饭也浪漫，汽车静静搂着要抵挡风寒，携手打拼从无到有多温暖，但疼女儿的人才不怎么看，他走过30越来越恐慌，怕姐姐把是妥协，眼神没火光，跟一切不屑的人那么像，怕同学名片个个都响亮，怕怨天尤人慢慢变日常，怕过程一直脱落去不到远方，想起年少轻狂说自己想飞， 内地歌手郁可唯简历歌曲名称叫做32律，经律的律，当中写的就是30岁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不同方面的恐惧，当中有家庭啦、事业啦，或者是自己身体健康上等等的问题。 他微信打了电话问些感动，有些惶惶，他原谅了他心情复杂的背叛，释怀让贪心没了负担，关怀让寂寞有了期盼，刚想说自己像林峰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主唱郁可唯呢一首作品《32律》嘅填词咧，系台湾嘅词神啊，姚若龙老师。 作曲系彭学斌。 他躺在租来的家，凝望着月光，彼此将就的人背靠着背，无话可讲。 之后出场的这位歌手在今年算是独立发展，还有也有一张实体的专辑和歌迷见面。这一张碟我想是满足了很多等了很久的歌迷，也都确认了他自己在填词作曲方面的才华的，他是吴青峰。很多作品当中选择了是这一首，也是这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巴别塔庆典》。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忘过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诚实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各行各业，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 他编写了小说一系列，他说那是来自上天，他要和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他们抓着爱这个词汇，心里是华丽的干瘪，他们决定互相面对面，都已无法稍微理解，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苦恼乞讨却不肯折腰，谁说有笑能够名其妙，有痛有笑 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忘过欢迎光临， 都有吴青峰自己的《巴别塔庆典》。之后这首歌我觉得是他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指尖缠绕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书一番，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生气抱怨，陪你唱在你风景看遍，一而再而三的喜欢你。 李宇春自己填词的这一首作品呢， 一而再而 二三的喜欢你，天空依旧透着蓝，记忆长满了苔藓，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人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只剩缠绕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蔬一饭，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生气。风景看遍，一而再而三的喜欢你。 自己填词嘅呢一首作品，其实想讲嘅系自己父母嘅爱情故事嚟嘅，所以你听得到咧，当中系有一种好平淡嘅甜蜜喺当中。 春风又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一首啦，除了因为他是我一位非常欣赏的音乐人之外，亦都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很多的感动，他是陈珊妮。简宁有同一位 rapper 吕士谦合作的这一首《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忿， 很久面对未来一切好把握， 我们都是普通人来的。 原来生活不过是停下来就倾倒的单车，带走了他最爱的创作歌手， 但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满心的是什么？这第一次感觉爱情简直死于心动，有七百万人逆向而来的喊叫声，有人转身怕冷，有人只好离开死的家，借口更不疯狂，深埋在喜剧，什么我要成为小王子的那朵玫瑰，我要成为风之谷的一段，